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，有望之旅七月情相会在银河，望将你千里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我好，从那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《大森林的早晨》。

地方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